切，北京啲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最高检特侦处揭发地法院长官说司法个案以来，已经进入第三天。经过三天的思考，我决定发表这份沉痛的声明。立法院长为了最大在野党党鞭的司法案件，关说法务部长及台高检检察长，这是侵犯司法独立最严重的一件事，也是台湾民主政治发展、民主法治发展最耻辱的一天。如果我们不能严正面对这样的弊案，台湾将走上无限沉沦的处境。昨天我呼吁王金平院长尽快回国说明之后，人在国外的王院长打电话给我，除了说明他无法立刻回国的原因外，也解释他并没有关说司法个案。他说他只是在安慰柯建铭总召，并请曾永福部长帮忙处理，这个做法谈不上关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问自己，如果这不是关说，那什么才是关说？如果有权势的人都可以关说影响司法，那么一般平民要如何期待司法保障公平正义？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3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段非常熟悉的声音，相信大家不用花很多的力气就可以辨别得出他是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好，这段是在9月8号马英九是召开记者会，是放出了这一个震撼弹，矛头直接指向了立法院长王金平。而这个时机非常的耐人寻味，王金平在9月8号呢正好在马来西亚参加女儿的婚礼，而就在王金平人不在台湾的时候，马英九开了记者会，是直接可以说是非常严厉的指控。我们听得出来马英九的这个声音啊，好像是前所未有的强硬，他就指控王金平是涉嫌司法官说。 没错，首先跟大家解释哈，什么叫做官说。 对， 官说呢，其实呢是在台湾的一种说法，就是干预司法独立的违法的行为。包括台湾的立法院的委员、立法院的院长的权力呢，其实是非常大的。干预司法案件审理呢，在台湾据说呢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也是长期在台湾存在着击毙台湾存在着一种所谓的官说的文化。但是官说啊，涉嫌到立法院院长呢事关重大。王金平呢这次是因为官说丑闻，那目前呢我们知道的现状已经是被开除了国民党的党籍，那相应的也不再担任立法院的院长，就丧失这个立法院院长的宝座。 没错， 那么刚才讲到其实呢是在王金平还在马来西亚嫁女儿的时候，马英九释放出，有人说这是上台以来最大的一枚政治炸弹，掀起呢最大的一场政治内斗。那现在呢，我们再来听一段，是王金平他在9月10号从马来西亚回到台湾，在台北的桃园机场立刻被记者围住，他说了一番话。 本人打电话给法务部长曾永夫及高检署陈守煌检察长，目的是要提醒法务部及高检署依法不要有滥权上诉的情形，没有要求不要上诉，所以本人与曾部长及陈检察长的通话并非官说，特侦处可侦查吴院院长的部分只限于贪渎案件，但是本件不是贪渎案件，并无调查权。在依法院组织法第111条第二款的规定，最高法院检察署 检察总长的行政监督权限仅限于监督该检察署，对其他机关并没有行政的监督权。宪法第十二条保障人民的秘密通讯自由，刑事诉讼法第245条第三项明定侦查不公开原则，检察官侦查中因执行职务诸稀的事项不得公开或揭露。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第18条也规定，监察通讯资料不得提供给其他机关或个人，无故泄露或交付审查通讯所得的资料。法律也明文规定应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我国已通过人权两公约保障人民自由权利，本次特侦组提供监听的资料显然违法又违宪，对我国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的努力更是造成莫大的伤害。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台湾应该是前立法院院长这个王金平在9月8号从马来西亚一返回到台湾，就在台北桃园机场在支持者的这个怎么说簇拥之下啊，发表了以上的一番讲话。他的讲话呢看作是对于之前受到司法官说这个指控的一个回击。那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讲话全文，可以注意到他回击的点哈，主要是这么几点内容。第一呢，他强调说自己并不存在司法官说的这么一个行为，他确实有给法务部长曾永夫，这已经是前任的法务部长曾永夫打过电话，让检察机关不要再对柯建铭提出上诉了。当时呢柯建铭已经是获得高等法院判决无罪。那这一番话他确实是提了不要上诉，但是他认为这个话题的这个背景是因为台湾的这个检察制度哈，经常是提起这个告诉之后呢，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够达到定罪的效果，但是可以对这个被告诉的这一方呢造成名誉或者说在其他生活方面不可挽回的一些伤害，因此呢要谨慎的使用检察机关的这一项权利。这是王金平自己的解释。那这一番话呢就被台湾的特侦组就监听到了这一段录音， 其实算是一桩案外案。 对，这桩录音呢也直接成为了王金平干预司法的证据哈。那这里面其实涉及到很多台湾的这个政治的背景，就比如说柯建铭啊，柯建铭的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柯建铭是台湾民进党在立法院内的党鞭，哎，党鞭是什么？这个大家如果看过美剧《纸牌屋》（House of Cards） 的话，里面的这个男主角其实就是党鞭的职责。党鞭呢，他不一定是党内的这个最高的领导人，但是他的立法院内呢，负责行使纪律，就是负责组织我的这个党籍的立委，还在投票的时候，统一执行这个党的政策或者说步调。哎，有的时候呢，在党团内负责起到协调的作用，可以说是一个实际这个实权的一个人物。那柯建铭之前涉嫌到一桩公司的挪用，这个一桩公司财务的丑闻，这桩丑闻呢是柯建铭在私人的一个事业的当中的一个问题，但是在特侦组提出起诉之后呢获得高等法院判决无罪。那当时呢就有一个倾向认为应该检察机关要对这个无罪的判决提出上诉，但是王金平呢作为国民党籍的立法院长打电话给法务部长要求或者说建议好检察官不要再对民进党籍的党鞭提出上诉。这里面其实这个关系非常的复杂。 是没错。那在王金平爆出这样一个事件之后呢，如果是依据世界上所谓的民主社会一个惯例来讲，一旦是像立法院长这么高级别的人物是涉及到官说说情的丑闻的话，必定是下台的，这是一个惯例。但是呢在台湾，刚才我们讲到有一种所谓的官说文化存在着执法并不平衡的这样一种状况，尤其是马英九他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人家还在嫁女儿的路上， 之前是指责他说没有及时的回到台湾、 嗯、 二一个呢就是说还没有回来之前所谓的未审先判、 嗯、 没有给人家一个解释和上诉的机会，那么立刻已经是被剥夺了国民党的党籍。虽然王金平已经是上交一份申诉书、 嗯、 目前呢也并没有停止他的在党内的一些作为，但是呢就目前的情况来讲，他如果想要恢复党籍起码要等上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 嗯、 那么在党内引起非常大的争议。我们先来再听一段在昨天马英九在另外一场记者会上的一番说话。 这个是在国民党考纪会哈、 嗯、 可以理解为是类似于大陆的这个中纪委的开会、 嗯、 只要对于王金平的这个党籍进行一个评定的时候，在这之前哈，马英九开了这么一个记者会。 关说案发生这几天，英九虽然发表了措辞强烈的声明来表达英九对于司法正义的坚持，但是英九始终不愿意说出请王金平院长知所进退，为的就是希望王院长最后关头可以主动的辞去立法院院长以及不分区立委，为国会为国民党保留最后一丝尊严。但是我看完王院长机场记者会后，英九非常的失望，完全不能接受王院长把炮口对着特侦组的调查程序，但是对自己涉入司法官说却是绝口不提，对这些明确的事证避而不谈。当王院长决定不请辞的时候，历史的责任就又回到国民党的身上。身为国民党主席，我只有明确地表达我的态度，我认为王院长已经不适任立法院长，国民党如果不能够做出撤销党籍以上的处分，解除王院长不分区立委的资格，让王院长离开立法院，我们等于是默许司法尊严被继续地践踏。今天是台湾民主法治发展的关键时刻，我相信党员同志们会站在历史大是大非的这一边，一起为捍卫司法公信力而努力，一起为捍卫国民党的党誉而努力。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马英九在9月11号召开的这个记者会，好，是在国民党的考纪会开会之前发出的这一番比之前措辞更加强硬的一番这个声明，这已经是没有任何的客套，没有任何的这个礼貌，就直接指出王金平不适合再担任立法院长，这已经是放出了杀手啊！更有国民党的这个中常委是表示，在考纪会上面是马英九自己以党主席的身份站出来发言，认为应该撤销王金平的这个党籍哈。这个有的国民党中常委也是对此举动呢表达了一定的不满，认为这个是党主席亲自施压下指导棋哈，有一点过于强硬了。 嗯，没错。那现在的看到两方的分野呢，马英九就是坚持这一定是司法出了问题，但是王金平这方呢就觉得这是场政治斗争，首先是政治上的问题、 嗯、 看起来双方呢也是交战的非常的激烈。那么这么一场政治炸弹哈，在台湾 九月战争， 没错、嗯、等一下呢会为您连线到凤凰卫视台北站的记者彭诗婷，以及亚洲周刊的主笔南方硕先生，也是台湾非常著名的一位评论家，听他们的对于台湾现场以及整个事件深度的点评。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醋。 我们今天关注到台湾政坛的爆炸性事件九月战争，好，是一个政坛的炸弹。首先是发生在国民党的内部，可以说是两位党内的大佬啊，王金平和马英九曾经呢竞选过国民党主席，最后是以马英九的胜出而告终。好，王金平也是长期在立法院内担任这个院长，是老牌的战将了，从政30年的这么一位老资格的政客，在台湾的这个一招就被掀下马来，取消了国民党的党籍，也是相应的被剥夺了立法院院长的这么一个资格。那目前台湾的这个除了国民党之外，民进党方面两党还都有什么样的反馈？对于这个震撼性的事件，我们来马上听到啊！凤凰卫视台北站记者彭诗婷发自台北的报道。 这是国民党考纪会昨天在党主席马英九他强力主导之下，已经做出了撤销王金平党籍的处分。马英九当时也说，这是很痛苦，也是不得不做的正确的决定。但是身为党员，他很遗憾，但他也强硬的表示，他不允许任何党员挑战国民党捍卫司法公信力的坚定意志。对此呢，王金平呢也是决定要奋力一搏的，他会循着前立委许淑博的模式呢，提出确认党籍存在的民事诉讼，还有假处分，要为自己保留立委还有立法院的位置。但是呢，就是国民党考纪会昨天中午已经决议撤销王金平的党籍之后，下午就火速在傍晚5点左右呢，就将王金平他就是党籍丧失的证明书送达了台湾的中选会。中选会呢，则是赶在6点下班之前呢，就已经发函到立法院来注销王金平的立委的职务。其实呢，就是国民党事先也算到说，王金平他会采取这样的许淑博的模式来保障自己的立法院的位置。但是呢，王金平阵营是没有想到的是，许淑博事件之后呢，国民党已经修改了党章，修改成为申诉不影响考纪会决议执行。对王金平案件跟许淑博的情况不同，所以采取这样的模式是行不通的。所以只要立法院他收到了台湾中选会确认撤销王金平党籍的来函之后，王金平就不再是国民党党员，也就失去了立委还有立法院长的资格了。所以要挽回立法院长的这个龙头大位，恐怕就是已经为时已晚。而今天上午呢，台湾的中选会也召开了记者会，正式表示王金平他已经丧失了立法院的院长的资格，还有不分区立委的资格了。而王金平这边就是对于说已经交出了14年立法院长龙头的宝座已经成了定局，王金平是很感慨的。昨天晚间呢，也以事事如期来形容自己的心境，表示说唯有心存善念，做一些比较充满利他的工作才是最好的。而党内人士又怎么看这个事情其实大部分的人也是不太敢表示太多的意见，但是也有部分的人是替王金平是抱不平的。就是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长子连胜文就说，现在不是大明王朝，如果王金平真的有违法，应该要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由法院来判决。而他不了解为什么有人呢会趁着王金平到海外嫁女儿做这样的事情，更何况呢是违法，就是是否违法应该是要由法院来认定，不是由一个人或者是少数人就来决定。而这样的结果呢，恐怕全台湾的民众都没有办法接受。而像是但是国民党党籍就是马系的立委吴玉生呢，则是帮忙马英九说，就是其实国民党的支持者对于这样的结果呢是会感到难过，但最后呢一定会支持党中央大是大非的决定。而王金平昨天遭到国民党撤销党籍之后，民进党这边是怎么看呢？就在野党呢，就是连日来我们会观察到是说他们是多次的帮就是王金平声援的，因为一方面的王金平过去对绿营的态度是比较友善的，另一方面呢就是民进党其实也意识到，如果立法院的院长换人做的话，未来推动法案的时候会遇到的困难会更多。因为像是过去像是美牛案或者是核四公投案一直到服贸协议，每次只要遇到一些比较重大的争议，立法院呢总是会引发一些朝野上的对立。但是在野党民进党为了阻挡议案通过，也会多次的就是占据了主席台，导致议事常常空转。但是王金平他的做法呢，就是坚持都是不动用警察权的。虽然蓝营内部认为说这样子王金平是不够强势，但是这样的举动呢也是赢得了民进党在野党的好感，因此他们都认为说王金平属于是国民党内的鸽派。但是现在呢，国民党如果将他除名的话，有一扶正是属于比较鹰派的副院长洪秀柱，那未来遇到了议事冲突的时候，新院长呢势必会贯彻马的意志，绝对不会让步的，所以在野党呢没有得力的空间，到时候朝野对立会更加的严重。而王金平被开除党籍呢，就民进党籍的高雄市长陈菊也说，一个立法院长在 5天之内就被处理掉，觉得很不可思议。而云林县长苏志芬则认为说是马政府的宫廷内斗，而王金平数十年来呢都为国民党卖命，却因为一件还没有完全查证清楚的官说案就被马英九公开定罪并且点名下台，这是非常不公道的。而至于像是前民进党的主席蔡英文则表示说，马英九的行径已经侵犯到立法权，让党政的利害关系干涉到了立法院的自主。像是吕秀莲则是说，马英九此举呢将会分裂国民党，造成台湾的政局动荡，令人非常担心他们未来应该是何去何从呢。而关于王金平被开除党籍，丧失了立委还有立法院资格，立法院长的资格，对于台湾的政坛的后续效应，我们也会持续带大家来关注。明琦，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凤凰卫视台北站记者彭诗婷关于这个王金平官说案的一个综述。好，我们听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点，就是你看现在事件出了之后，国民党的党员好像大多数不如民进党的这个党员反应大，还是民进党，你看柯建铭党鞭包括很多这个苏贞昌也好谢长廷出来都纷纷好放话，这个话中呢支持王金平的成分大于支持马英九的这个成分。 而在党内哈，除了连战他是对此有异议呢，觉得马英九不该用不当的方式羞辱他，还有连战的儿子林胜文刚才也讲了，现在不是大明时代。那此外呢就是郝龙斌，郝龙斌呢就是呼吁马英九呢要慎重的处理王金平的案子。 是， 当然马英九最得意的爱将之一江宜桦行政院长就说了，马英九呢是在捍卫价值，和王金平没有恩怨。他讲的没有恩怨啊，这也是台湾政坛一直来传他们两个其实多年以来就不和。其实不和呢，你像刚才我们讲到是他们有过一次选举上的交锋，最后呢是马英九胜出。也有人分析其实两个人从他这个发迹的道路以及他的出身和他的一个背景，甚至包括有大佬们的加持，走的道路和风格气质是完全 两边哈。 但是王金平呢，大家就说他跟你看跟民进党的关系也非常好， 是 在国民党当中呢其实跟一些大佬们老派的人关系也很好，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跟他做朋友。 这个有台湾的网友在事发之后合成了这么一张图片哈，非常有意思。这个左边呢给马英九取名哈叫做没有朋友的总统，右边呢叫做没有敌人的院长。这两个人真的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你看从这个出生来说哈，马英九被认为是这个外省的， 对， 那么他的这个父亲也是国民党的这个怎么说资深的哈要员。那王金平出生是台湾本省高雄人，高雄人大家知道其实高雄是属于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势力范围，本土人士。那上升的这个路径呢也不同，两个人的这个理念哈，这个在立法院内王金平是身段柔软如鱼得水，这两边都有朋友，而且谁都不得罪啊。马英九呢就是做什么事儿得罪什么人， 是 啊。 好，倒是到了这一刻，刚才诗婷也留了几个疑问，对于台湾的政坛有些什么样的效应。而且第一个解决的问题恐怕就是马英九为什么要在这个时机抛出这么一个炸弹。你看他的民意调查已经支持率是低到10%几了，那他现在做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到底是跟大家舆论普遍认为的是政治内斗，还是他要坚持所谓的司法的价值？我马上要请教亚洲周刊的主笔南方硕先生，他同时也是台湾非常著名的一位评论家。我们再休息片刻，马上回来。 啊，想跟我干架没打听好吧，我的拳头可是毫无牵挂，拉近一次吗，脚踩胸八卦，再送你电影里面的路来生长，我的脸左胸白虎甲，右臂青龙疤，还不快跟我说声对不起。我有两把锁，打了你叫妈妈，不是退中正经的大大才是老大。 我不是神话，我不是神话了，我是那路边不能摘的玫瑰花。 You radio、oh,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Radio 三联话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我马上听到是来自台湾的著名政治评论家南方朔先生，也是亚洲周刊的主笔，好，对于台湾政坛的这一次九月战争进行的点评。 南方朔老师你好。 你好， 非常感谢接受我们的访问哈。那目前我们看到岛内的舆论普遍就认为说这是马英九主动而且是公开的斗王金平，下手非常的狠。那您觉得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的动作呢？ 因为今年到明年台湾会有很多很重要的法案必须通过，譬如说核四，譬如说那个台湾跟大陆的服贸协定，这些都是台湾的民意反对的很厉害，然后立法院内反对的也很厉害，然后马要贯彻他的意志，所以他认为这些事情表示了国民党无法统一的一个很大的障碍，那然后这个障碍他把这个罪全部都赖给了王金平，所以他要把王金平干掉，换上自己的人，然后来集中意志，要把这些重要法案全部通过，这是马英九的算盘。对， 那从现在来看，大家似乎认为他的算盘有一点过了，而且王金平目前看很多的舆论是普遍同情他，反倒是认为马英九的下手过重，有一点过河拆桥的不易的感觉。那您这么算起来的话，他这一招是不是其实算不上非常高明呢？ 台湾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讲一句很不礼貌的话都容易马英九疯了，你知道吗？对，就说一个有权力的人啊，当你的权力出现了很大的障碍，然后你就会要把你自己认为的敌人你都要把他干掉。可是我们来看这一次马英九来斗这个王金平，他的整个斗争的方法是很糟糕的，你知道，特侦组利用特务的手法那把一个人斗臭呢，这个是全世界不可能的事情，然后你马英九居然做这样的一个蛮糟糕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台湾的整个舆论，甚至于包括连战、包括宋楚瑜，他们都出来反对了，你知道吗？可是马英九，反正他已经是铁了心肠，反正他现在大权在握啊，就是昨天很糟糕的一点，他自己列席国民党考机会，意思就是说他整个在那边监视着考机会。然后一定要把王金平杀掉，这个是全世界我们很难看到的政治斗争，搞到这个地步，全世界没有的，你知道，台湾居然出现这么糟糕的政治斗争，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会不会有后续的发展，真的现在还很难预料。 那其实您刚才讲到特侦组去监听哈，那就想了解一下，监听立法院长就这么高级别的人物，在台湾以前有先例吗？如果从法律角度来看，现在的分析，这算是合法的吗？ 全世界的任何不管自由还是不自由国家，然后特务的非法监听都是不可以的。可是我们都知道，台湾从那个白色恐怖时代开始，台湾监听就很普遍。监听，你监听到了，你用不用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你有没有监听是另外一回事。据我所知，台湾的监听是一直存在着，可是以前的时候，大家监听了以后就不用，所以没有事情没有闹大。可是这一次，你监听了以后，你有用，那而且你把你监听的黑资料用来整别人，这个就是政府的滥权呢。 是。那马英九以前在人们的心目中哈，印象都是温柔的，甚至是软弱的。那这次看他出手也是很重啊，有人说可以扭转他以前这样一种手无缚鸡之力的形象。那从领导人形象的角度来说，这次事件是不是其实也可以给他加某些分呢？ 我们都知道，很多那个看起来很软弱的人，和斗争起来都是很厉害的。比如说，我们随便讲。那个前一阵子的那个美国的小布希当选的票数是蛮低的，所以在整个政治上来讲，小布希是整个 mandate 还不够的一个人。可是他当选了以后，他是乱搞的啊，他是制造假证据，然后来攻打伊拉克啊，东搞西搞的。就是说，一个看起来软弱的领导人，当他要恶搞的时候，因为他自己在家里面是关起门的大皇帝嘛， 所以他乱搞的时候真的是可以乱搞的。 嗯， 那马英九我认为他就是台湾关起门来他乱搞，那他大权在握，然后这样的一个领导人，所以我觉得就这次这个是他最近这一年多他的声望已经跌到只剩下13%了，然后现在这样的恶搞下去，所以我是蛮担心台湾会不会出现那种罢免马英九运动。我现在是很怕这个东西。 现在有这样的苗头吗？ 可能有两个方式，一个就是发动立法院罢免，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像那个埃及一样的用群众运动的方式罢免，就是说你一个领导人已经干到你的民意满意度只剩下13%，而且还一直在下降，现在又在搞内部斗争，你内部斗争的结果，然后你的立法院恐怕也无法支持你啊，比如说连战啊、宋楚瑜啊，这些重要的人物都已经站出来反对他啦，所以这些人会不会发动罢免运动，真的现在还很难预估。 嗯，那其实啊，有没有这样一种情况哈？就是说马英九呢，他本身也是法务部长出身，所以对于一些法治的价值他是非常的坚持，他是在一个不恰当的时候，或者说是在一个名望低迷的时候做出一件正确的事情，所以就非常无奈的出现这样一种结局，在不好的时候做任何好的事情都是不受大家欢迎的，这样的一种解释说得过去吗？ 这个是不对的。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国家你不可以透过你的非法手段，你找别人的黑资料，然后你来斗争别人，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程序原则。所以假设你可以用这个方法，然后你用特务手段，你监听你的对手的那个黑资料，你一个政府可以无法无天到这个地步吗？而以前的时候，美国那个胡佛联邦调查局局长，他监听马丁路德金恩的黑资料，然后他要把马丁路德斗臭，当时美国的媒体全部没有人支持，所以意思就是说政府的执法必须完全合法，你的执法才有道理。假设你的执法就是搞特务，你不能说我找到你的黑资料我就可以把你斗臭，当你用了非法的手段找到了黑资料，那黑资料是无效的。 嗯，理解。那目前哈事已至此了，王金平有人就建议他，你干脆去投奔绿营，或者说去另外率领一些精干人士去另外阻挡。那您觉得这样的建议适合他现在的情况吗？ 因为王金平我也认识， 嗯， 就王金平是一个好先生，你知道吗？ 嗯， 他是一个就是朋友很多，然后他总不会把一个事情搞到很极端，所以你叫王金平站出来。然后干脆组织自己组织一个反对，组织一个政党好了。你干脆站起来就跟马英九撕破脸，你看斗他要斗你就斗他好了。 嗯， 我认为这个大概不是王金平的个性，所以意思就是说王金平的反应大概还会继续在这个案子本身去纠缠。如果这样子的话，整个情况对王金平是不利的，因为权力是在他那边嘛，不在你这边嘛，所以纠缠的话。你会搞不赢人家嘛，所以整个情况如果按照王金平的个性去发展的话，他吃亏定了。 嗯， 对。 嗯，好，那最后一个问题，那目前这次事件它对于2014年的五都选举会造成影响吗？ 现在也还看不出来，因为我们要知道台湾的整个老百姓也是一个蛮奇怪的老百姓，就是。老百姓虽然马英九那个民调低到这个地步，就是假设马英九现在要出来选，他一定选不上了。可是，台湾的老百姓不是一个很讲究是非标准，一种社会，就是我们都是讲人情世故的。就是说，假设你马英九不选没关系啊，我退朱立伦选啊，我退谁选？我退胡志强来选啊，所以大家就会把他的。是继续支持国民党的人，是透过不同的人，他又会集中起来了，所以这也是马英九为什么敢乱搞的原因。反正他不选了，老百姓，支持国民党的，说不定还是蛮多的啊。然后，到时候，还是选了我国民党的人，我国民党没有失败啊，所以这是马英九的算盘。 好，刚才听到是来自台湾南方硕先生亚洲周刊的主笔，也是知名的政论家，好，发表的对这个事件的看法， 嗯， 不断的提到这个说法马英九在乱搞，那怎么说呢，这个很容易让人想到水门事件，好，水门事件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就是因为被发现在这个水门饭店内放监听的设备，监听他的政敌，而最终导致下台。 是， 那其实这件事情你要移过来到台湾来对照的话，还是相似之处非常多。虽然说王金平跟这个马英九是一个党团的，但是两个人哎有政治上的竞争关系，可以认为他是一种政敌的关系。那马英九现在利用一个司法的，而且我始终他没有解释一个问题，王金平在记者会中提出的这个检察机关的特侦组为什么有权利去监察立法院长？ 嗯，可能监察立法院长他并不是主动出击，有人就觉得是我偶然钓到一条大鱼， 捡到的材料你也不可以随便用。 哎，我们单纯这样说哈，你先抛开政治，所谓的大家觉得有一种阴谋论，其实你现在看很多的台湾的政论家也好，很多的名嘴也好，对于马英九，台湾的民众基本上是不喜欢他，也不受待见，但你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本来是似乎可以扭转你那种手无缚鸡之力，非常软弱，甚至 这次是真的强硬了， 强硬了，有霸气了。但是呢，你关键是你要是钓到这条鱼之后，你怎么用？刚才我们说柯建铭，他本身是一个犯罪嫌疑人，可以说他 侦查的对象， 侦查对象目前是判他无罪，但是检这个起诉方，你可以继续的侦查，去查到另外的线索，查到另外线索是偶然之间监听到了王金平，原来也是牵涉其中。那如果说你从政治方面这时候来考虑的话，马英九跟王金平之前是结怨已久，那好，这下你终于中招了，你看我是得来不费功夫，那你得来之后呢，就看你怎么样去利用他，是在没有给他任何机会去申诉和解释，甚至是经过一系列非常正当的司法程序的话，你就贸贸然做出现在的一些决定的话，大家一定会认为你这是预谋已久的政治斗争。 好， 所以尽管王金平哈，我们刚才讲很多人觉得他是广结善缘，什么人都喜欢他，但是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就刚才我们讲到选举的过程当中，马英九就一直觉得他就是黑金，因为你的这个跟黑道白道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就导致你这个人是不是也不干净。所以说呢，现在呢，我们基本上只有当事人才知道到底一个实情是怎么样子，但是目前对于台湾的政坛的影响的话，刚才南方硕先生说到，其实不知道，你说对于2014年的五都选举，或者对于这个国民党的内部的分裂，大家都不好说，甚至接下来会不会有罢马的行动都说不好。 是，这个大家可以考虑到的几个先例，比如说之前李登辉，李登辉被开除出国民党籍之后呢，哎，加入到了台联党，这就完成了一个180度的转身。那其实这一件事情呢，对于国民党的他这个票源哈，其实有不小的一个分散的作用，可以说直接影响到他之后的一个选情。那包括宋楚瑜当年的这个亲民党的这样一个脱离分裂的行动，其实对于国民党在选举上面呢，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但是马英九可以说对于这个立法院也是不满由来已久哈。大家都知道这个台湾立法院的一大特色就是说，人不一定是多数，但是我可以通过占领一个小小的主席台达到我的目的。这个是最近几年在民进党方面经常使用的一个战术，比如说在美牛的这个讨论，或者说在核四的讨论，以及在两岸互设代表处及服贸协定的讨论当中呢，民进党如果要投票的话绝对投不过，但是呢他可以通过一些非正规的战术哈，占领主席台，不是什么把门锁住啊这样的办法。那换在别的地方呢，比如说在香港，香港虽然说可能这个政治的这个发达程度哈，可能还有的时候不及台湾，但是这个香港的立法会主席曾钰成呢，就有的时候他这个出手还是很果断的，哎，该剪布的时候就剪布，他会把这个议员的这样的这种拉布的战术就直接打破。那台湾大家也一直在诟病的说，王金平你作为立法院长，你有一个所谓的要维持立法院讨论秩序的一个基本的职责，不然的话选你做立法院长干什么呢？对吧？那王金平从来没有一次说主动的出手啊，大家说其实他是可以有权利动用一个警察权来打破这种霸占主席台的这种行为的，但他从来不用。 动，这个其实在国民党这个看来，哎，你是这个国民党的党员，但是在这种时候呢，你却好像站到了民进党那一边， 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可能也跟台湾一贯的这个议会文化有关系哈。好，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王金平他有没有延续他政治生命的一些选择？刚才问到南方朔先生，他是不是最好自己再带几个精干人才去另外组？ 参考之前，比如说李登辉或者说宋楚瑜的这个方式， 大家就问关心哈，说他有没有可能成为国民党的第二个李登辉？那台湾的另外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叫张景维，他就说，第一，王金平没有李登辉的实力，李登辉呢有他当年的背景，当时国民党呢还是这个家大业大，民进党的力量是不能跟国民党相比的。第二，他没有李登辉的胆智，他根据他的性格来说，他不是那种非常霸气外露的那种人。 你看他即使被马英九逼到角落里面，他在机场发表演讲的时候，他可以说还是十分克制的， 而且都是以党为先，也不会对人具体的进行攻击啊。看到现在的一个表面上的是这样的情况。那第三点说他没有李登辉当时的声望。李登辉呢，当时是第一个出身于台湾省级的政治人物，叫做所谓的执政党的主席 崔台青， 他有他的魅力所在。所以目前呢，王金平有没有可能翻盘，他下一步怎么走，确实是非常引人关注的。 是，之前有给出了很多激进的预测哈，说王金平有可能比如说另组党团，甚至说加入民进党，然后反过来参加下届的这个大选，作为副手直接来挑战马英九。如果出现这样的可能的话呢，这个戏剧化的程度就是更进一步了。 好，接下来一出戏，台湾会不会出现罢马的行动？那至少这一幕大家有点目瞪口呆，马英九居然会长着这么一张英俊的脸，内心也十分的心狠手辣， 但是现在写满了仇恨，说 写满了仇恨。用谢长廷的一句话说，治经济马英九像只病猫，对待政治斗争他就是猛虎下山。 好，这个也是在台湾大家一直说这个台湾的这个政治制度，包括他的这个民主制度哈，运行了有那么一阵子了，但是在这里呢还是看得出来好像国民党大陆时期的一些影子，比如说这个党纪，好，这个以前很少出现的说这种党纪的处罚出现了，而且呢这一次啊哈，没有经过司法程序，完全是党内的处分，依稀让人觉得有一些这种，怎么说呢，那种强人的形象，或者说白色恐怖时代的这个国民党的样子哈，隐隐约约的又回到了公众的视野当中。 好，那三立化新闻今天就暂时为您关注到这里，有更多的后续的消息，我们会为你持续的报道。 关税。关说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有话直说的环节。那么接着关注到叙利亚的局势啊，叙利亚呢是在接受俄罗斯提出的交出化武方案之后呢，他们的外长在十号的时候就说了，我们已经准备好把化学武器军火库的位置透露给俄罗斯和联合国。那奥巴马呢就随后就说到，他要求呢国会是推迟对叙利亚动武议案的投票，以便呢是通过外交渠道迫使呢巴沙而是放弃化武。不过我们今天看到消息呢说，如果啊叙利亚他没有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现在的一个化学武器的问题的话，他们在下个礼拜就会在国会要投票了，到底是不是要动武。所以就想问大家哈，现在看到俄罗斯也是叙利亚非常这个坚定的一个盟友的 状态，最坚定的盟友了， 提出了这么一个要求，你告诉给我是不是有可能美国就不会对叙利亚动手，你对此有信心吗？如果你在内地的话，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手机使用凤凰 FM 一键靠音，请来听首歌，我们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电话。 走下四处 我的今生真美。吉他在跳舞中，往事蠢蠢欲动， 不怕久久会后悔。 别留在摩擦中，青春摇摆舞动，不贪心就会后悔。沿途的火车声轰隆隆， 沿途的人物赞美，你是谁我是谁， 管他谁谁跟谁谁最美，没有所谓。 新闻有话直说， 三立华新闻有话直说。大家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醋。 叙利亚已经同意哈向俄罗斯及联合国透露自己的化武存放地点，这个、是不是给大家各自一个下台的机会，也是恐怕给这个全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和平一个机会呢？您对此有信心吗？内地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400120090。 香港听众18723460手机用户的话，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已经开通了。马上来听到今天第一位听众是苏州的陈先生。 陈先生你好。喂，喂，哎，陈先生好，这个电话没有接住。 好，北京的赵 先 生在线上。 赵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嗨，赵先生，请您发表看法。叙利亚 啊，我觉得美帝国主义他是霸权不改，他想打谁就打谁，比如伊拉克、阿富汗就是例子，不管你交不交核武，他都会绕过联合国去那个动武。叙利亚问题必须政治解决，反对武力干涉。我今天的发言肯定能上新媒体。 我是有点纳闷，好像这个今天赵先生说的有点不太一样。 而且呢，我觉得持这种观点的听众也不要打电话了，我替你们说了是吧？完了，叙利亚的有三个谣言，我得告诉老百姓。一个说呀、啊，说如果美国动武，俄国就打沙特，还告化武是沙特国王提供的，不小心自己玩给爆炸了。反对派的反对美国干涉，军事干涉。后来证明这个什么什么球报看的人，咱们听众看的也挺多的人，纯属是造谣。而且呢，500次以上不止了。打不打叙利亚的，主要看俄罗斯和叙利亚之间是玩二人转的还是真交。哎呀，坏了，我又乱讲了，说真话了，对不起啊。 没事，好。 还有补充吗？ 张先生还有补充吗？ 好，这个肖先生今天这个两边的观点各自陈述哈，已经可以自己组织一场辩论会了。接下来是来自香港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张先生，您怎么样看叙利亚的这个危机？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问题也很好，要大家分析一下，看看大考考大家的智商。我觉得的话，不可能叙利亚把他的军火库能够暴露出来，除非他就在这英国现在的这个安全保障下才可以。如果说是暴露出来的话呢，我觉得对于这个国家的安全那么没有保障了。所以我觉得不应当暴露他的军火的藏身地啊。 但是他如果不这么做的话，美国就可能要对他进行军事打击了。 我觉得每个国家有个美国家的尊严和他的这个勇气，不怕的，是不是啊？你大国来欺负我，欺负这个凭你的军事来欺负这个弱小的国家，全世界那都还支持谁，那都很清楚的。所以我觉得一个国家要有个志气，不因为软弱害怕，我就向你投降，我就向你暴露我的军火库或者军火地点。这个国家这个很有志气的叙利亚不会暴露的。我觉得除非他在安全的情况下是可以的。就是说那个大国欺负了小国的话，那么不但有这小国家的声音，全世界都在正义的国家都有声音发出来的。所以美国你不能是以大欺小，因为你的强大的军事力量就会来欺负这些。 好，感谢。 最主要还有什么？还有恐怖这个势头会绝对要蔓延。你看昨天是911，难道美国还要再来个911吗？ 好，非常感谢哈， 时间 的关系，我们听到 这里， 香港张先生这个说的非常明白。第一，这个是一个尊严的问题，不可能啊，叙利亚会把自己的 一是尊严，二是机密的问题，暴露出来之后，不知道大家拿到这样一份地图，你会怎么样去用？ 恐怖分子有可能拿到的。 好，苏州的陈先生已经回到线上， 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哎， 您看这个叙利亚如果说把自己的化物告诉了俄罗斯，哎，这个就可能避免美国的军事干预了吗？ 我认为他这个也是一个缓之计吧， 缓兵之计。 那独裁者他不可能放弃这个的。他，你看我看了你们这个电视以后，他说这个巴塞尔他统治40年了，他的家族跟朝鲜一样，那怎么行呢？做人起码他有一个人权嘛，有个基本的人权的，他都没有。你像这个做人又什么做什么了，是不是？ 所以您的观点是叙利亚不可能给出自己的这个化武的，不可能放弃。 不可能放弃。 好的啊，明白了，谢谢苏州的陈先生。好，那其实按照现在的情况，如果叙利亚不放弃的话，如果说哈美国不改变自己之前的说法的话，就很有可能会进行一个军事的干预。 好，最后来听一下 段先生，您好。 喂，你好。 哎，好久没听到您的声音了。 今天的话题您怎么看？ 我觉得他可能会有一些动作，但应该不会全部的把那些武器库给交给俄罗斯吧。 嗯， 那就像打牌一样的，你打牌的话，你可能出两个牌以后，还根据各方面的那个动作再决定出下面一张牌，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的牌全部摊在桌上，要不然就没有退路了。 这个摊牌通常都是最后的选择。 啊，应该是实在没办法才会把自己所有的底牌都拿出来。作为一个国际的一个各方面的一个博弈的一个军事行动或者一个外交行动，他不可能把所有的牌全部摊出来，我是这样认为的。 好， 谢谢段先生的意见。哎，这也是一种可能性哈。那比如说全国有10个化武的武器库，我给出5个，那还 有 5个呢。 好，倒是呢，对于我们刚才讲是叙利亚最为坚定的盟友哈，俄罗斯，普京呢其实是在G20 峰会上面就对这样一个问题进行了磋商，说呢是希望能够同意接受化学武器监督，并且把它销毁了。那目前我们看到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它呢就援引叙利亚方面的报道，就说了叙方呢已经是准备好要透露给，但今天我们据几位听众的一些观感，似乎觉得只是一个烟雾弹，缓兵之计，未必呢如大家所想会乖乖的交出来。 但是我想这本账哈，这个不光是我了，巴沙尔自己应该也算得明白。如果说他不给呢，如果美国开始军事打击，以叙利亚的实力呢，恐怕这是打不过的。那给出去了以后，他能不能够维持 怎么说，他现在这个政权呢，这个可能他的机会比美国介入还要大一点。 但是美国也非常纠结，你看，如果是把巴沙尔弄下来，如果是反对派上台，对他也不会， 反对派也不一定 能够搞得定，很多的伊斯兰的极端分子对他们也是一场噩梦， 就很容易出现像埃及这样的情况，就出现一个动荡不安哈，最后谁也没有好处。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换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拜拜。